亲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新年贺词阅读会和讲解会近日分别在几内亚和安哥拉举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参加。会上继阅读和讲解新年贺词后，一些人做了发言，他们说朝鲜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所做的新年贺词引起国际社会界的巨大反响，并强调全世界都称颂金正恩阁下具有非凡的政治军事资质。